当人们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仪态让人难忘。他是个发号施令的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会知道有大人物到场，只要犯人在牢房里就会感受到这点。戈林，他们时时刻刻在严密的监控之下。不出所料，大多数判决被宣布有罪。国家社会党的领袖要么被判死刑，要么被判长期监禁。在他被指控定罪以后，他要求自己被枪决，像一个军人一样死去。赫尔曼·戈林在离行刑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候，他成功地躲过了绞刑架的惩罚。直到今天，他是如何获得自杀所需的氰化物还是一个不解之谜。对国家社会党的种族清洗是以政治迫害的形式开始的。清洗对象包括德国军事领导人、政治官员、实业家和金融家。很多绞刑执行的方式都是非常错误的。有些人花了20到30分钟才正式死亡。英国陆军要求英国头号刑事犯绞刑手阿尔伯特·皮埃尔·波因特来执行这些绞刑。皮埃尔·派恩特，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我们已经按照家居指挥部制定的标准规格制作了绞架，这也是你要求的规格。这是明天的死刑犯名单，一天13个。不，先生，我不同意，先生。我认为我们需要一周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呢。是的，但是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口批次。还有多少人，先生？总共47个。47个吗？这只是这周的人数。恐怕你会收到越来越多的绞刑执行名单，因为法庭已经做出了判决。好好享受吧。196磅。恶骂。人名。5/3。你干了犹太人的活。人名。113磅。这是最后一个了。休息一下。不，时间不够了。待续。阿道夫·希特勒从未被讲述过的最伟大的故事。刑讯逼供。最近公布的文件推翻了数十年来的否认。文件显示，德国人在被英国囚禁期间遭受了可怕的虐待。成千上万的德国人经过了这个被称为伦敦牢笼的单位。该单位由亚历山大·苏格兰中校管理。伦敦牢笼只是英国9个牢笼中的一个。德国人在那里饱受酷刑。1946年在纽伦堡，盟军的明星证人士、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前指挥官蒙国声称他已经对杀害了300多万犹太人供认不讳。影片中枯瘦如柴的尸体被用作德国人暴虐的证据。这是故意误导。盟军知道大多数囚犯死于班疹伤寒。齐克隆从一个小洞口掉进了死亡室。整个过程花了3到15分钟。1946年4月15日15。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人死了，因为他们的尖叫停止了。尸体被移走后，我们的特别行动队取下死人的戒指，从尸体的牙齿中提取黄金。上帝啊，小孩子总是被无情的消灭，因为太幼小了，他们不能工作。这些都是真实而又正确无误的证词吗？是的，这些证词都是英国人通过严刑拷打获得的。鲁道夫·赫斯的供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后来他被交给了苏联和波兰人。这在198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得到了证实。书名是《死亡军团》，里面有英国中士伯纳德·克拉克的回忆。他吹嘘曾拷打过赫斯，目的是为了让他招供。他还威胁赫斯的家人。赫斯就是在这里被绞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现代科学将最终否定这些可怕的说法。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森被作为盟军的宣传员。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测试证明达豪的灯罩是山羊皮而不是人皮制作的。那两个干瘪的脑袋呢？他们在被检测之前就无巧不巧地消失了。虽然其他的报道来自于像人体纹身皮这样的文章同样是假的。这些谎言仍然深植在大屠杀神话中。大屠杀只发生在东欧的集中营，因为那里不可能进行调查。或者在故意的情况下，谎言依然在继续。 数百万犹太人死于毒气室。纽伦堡审判中最可疑的证据或许就是人被制成肥皂的报道。纪念博物馆的顾问最后写了一篇文章证实这个报道也是捏造的。二战期间纳粹肥皂的谣言。事实是纳粹从来没有使用过犹太人的尸体或者其他任何人的尸体来生产肥皂。肥皂的谣言在战争期间和战后都很流行。他可能，我真希望希特勒没有站在他的追随者一边，并承担了所有罪责。想想他的处境吧。 哦，当然。 他是头号战犯，对吧？他是我们的君王。让他站在外国法庭上受审，对我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你们这些人所熟知的元首，他会第一个站出来说，是我下的命令，我来负全部责任。我宁愿死十次，也不会让我的君王遭受这样的羞辱。德国战争赔款。2010年10月，德国终于还清了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赔款，总额达220亿英镑。2013年，德国仍在支付二战赔款。曾经无比自豪的德国在联合国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待审案件，被要求进一步赔偿意大利和希腊二战的损失。法庭的有罪判决很可能会重新生效。这为其他国家效仿向德国索赔开了先河。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被称为大屠杀幸存者。然而其他没待过集中营的犹太人也一样是大屠杀幸存者。根据以色列法案，大屠杀幸存者的定义是任何犹太人1933年居住在纳粹政权境内，包括纳粹占领区、纳粹盟友政权的所有犹太人。1933年，这些犹太人离开欧洲前往美国或其他地方，在战争肆虐的时候过着舒适安全的生活。2013年，德国向全新分类的二战受害者提供赔偿。大约8万犹太人逃离德国军队，最终重新定居在前苏联。他们每人有权获得3253美元的一次性赔款，还有每个月支付的大屠杀抚恤金。尽管战后盟军缴获了数百万纳粹政府文件，没有一份文件显示阿道夫·希特勒下令要有系统的灭绝犹太人，没有照片，没有录像，甚至连一个毒气室受害者的报告都没有。我们不得不相信苏联提供的前集中营囚犯的证词。没有人在纽伦堡国际法庭被盘问过。然而，一些集中营囚犯讲述了一个相互矛盾的，他们在东部集中营遭受的待遇的故事。我们还有一个管弦乐队，一些音乐家聚集在一起。有一个音乐家非常棒，他演奏乐器还作曲。后来我们在周末举办了一场乐队表演，这当然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搞戏剧表演之类的。奥斯威辛有一些文艺活动吗？ 是的，我告诉过你们，我们有一架钢琴， 不只是一架钢琴，还有一架三角钢琴被搬到了一号雨区。那个新雨区一旦建成，楼下的房间被指定用作戏院之用。他们说要在集中营里拍摄一部电影。囚犯们坐下来说，你一定是疯了，你怎么可能在集中营里为我们拍电影呢？但是这一切真的发生了，他们在集中营里拍摄了一部电影。 是啊，我们去了宿舍区，下班后我们可以偶尔去看场电影。 他们带来了电影。 晚上还有。 他们会放什么样的电影？ 德国的电影。 我一到主营地集中营，我们获准每月给家里写信两次，一次是明信片，一次是信。 他们给你笔和纸了？ 是的，他们给了我们信和材料成本。 你有钱？ 是的，我们有自己的方式。 那个方式还在吗？ 钱。犹太社区会给每个人都会一些钱。 在集中营你可以有货币吗？ 是啊，我们可以有钱，因为营地里有。 他们所谓的酒铺不是经常有，但偶尔他们会卖几包烟。 他们还卖其他东西，有什么卖什么。如果你有钱的话，可以去酒铺买酒。 酒铺没钱可以抵押东西，如果大家有些值钱的东西的话。这就是他们的 他们搞到钱的方式。每个人都得到了这笔钱。足球队我们组织得很好。比赛在前宿舍区院子里举行。其中一个最优秀的党卫队成员，他决定为波兰队效力。所以我们说好吧，你可以玩。然后指挥官党卫军指挥官，他就像队长一样，他决定为德国队效力。于是他就下场了，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因此，但那是1944年，明白吗？你刚才说的是战争临近结束了，是吧？压力没那么大了，而不是变大了，当然变得更残酷了。还是弗雷迪·赫西打电话给我，他当时正前往儿童宿舍区，正朝那里走。他问我能否在墙上为孩子们画点什么。我说如果你能拿到材料的话。他说我去拿材料。我说好吧。然后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年轻金发男子，有一天从男人营地走过来。弗雷迪·赫西叫我去见他。他问我需要什么。我说如果我能得到一些墙漆。我的意思是画蛋彩画，我喜欢那些画。你能帮我弄墙漆吗？他说可以，你想要什么都行。所以我画了一幅大迷糊站在另一个小矮人头上的画。他围着一件斗篷，看起来像个高个子。他就像白雪公主一样高。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我现在知道还有另一个画家。他在我走后还在墙上画画。这些画有什么好处呢？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娱乐，而是为了孩子们。在情感层面上，他做了很多事情，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孩子们后来写了一个剧本，这是对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讽刺。这出戏很成功，因为扮演白雪公主的小女孩有着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嗓音，一个华丽的女高音，就像你在电影里听到的一样。除了我们所知道的便利条件，还包括管弦乐队、电影、露营费用、食堂、明信片、信件、戏剧、音乐剧和足球队。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设施也有特色，一个医院、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奥林匹克规模的游泳池，配有几个跳水板。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相比呢？斯大林的集中营，低头看，你永远都是奴隶。往下看，你正站在坟墓里。往下看，你永远都是奴隶。往下看，你正站在坟墓里。待续。第21部分，阿道夫·希特勒从未讲过的最伟大的故事。1992年，一位名叫大卫·科尔的杰出的年轻犹太修正主义者，制作了一部关于大屠杀的开创性纪录片。这是他的作品的修订版。完整的纪录片《科尔在奥斯维辛》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从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别人的研究中知道，大屠杀的证据很少。其实呢，所有的证据都是目击者的证词和战后的供词，无图无真相，无计划书或战史，关于杀人毒气式的文件，也没有消灭犹太人的计划书。我们不能用纳粹销毁了所有证据为借口，因为在我们破解了德国人的密码之后，我们有能力截获了他们的秘密通讯，包括那些来自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通讯信息。理解大屠杀报道的关键是理解事物的真实本质，那些被伪造的所谓证据，所有被用作大屠杀证据的东西，也可以说有一个完全正常的解释。例如这些展品被认为是大屠杀的物理证据，那里有一堆人的头发，但这又能证明什么呢？众所周知，每个犯人都剃了光头，因为狮子的问题，这一点不容否认。那怎么不会有成堆的人类头发呢？成堆的鞋子和衣服呢？这算大屠杀的证据吗？事实上，囚犯们一到监狱就得到了制服，包括鞋子。那怎么能不会有成堆的犯人的鞋子和衣服呢？这并不能证明有人被杀。那毒气罐呢？没有人否认奇克隆被用来给衣服和建筑物消毒， 是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杀虫剂之一，包括这些集中营在内的大多数集中营都有，并不能说明这些集中营就有杀人毒气室。战争期间在欧洲肆虐的斑疹伤寒也蔓延了整个集中营，这就要求狱方采取更严格的虱子控制程序。那么还有什么其他大屠杀证据吗？这是常见的囚犯生病的照片，这证明了人们在集中营里真的会生病的创造性理论。我要再补充一点，没人否认斑疹伤寒的盛行导致了许多人死亡，然后是艺术品，还有孩子们的照片。但在这一点上，对于那些寻找客观证据以证明杀人毒气室确实存在的人来说，这些证据看起来很糟糕。他们提出的一些证据实际上是否认杀人毒气室存在的。例如，他们有几张航拍照片中的一张，是盟军在战争期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空拍摄的。然而，他们没有提到当爆炸发生时，这些照片没有显示人们被毒气毒死或尸体被焚烧。尽管这些照片据说是正在进行的毫不间歇的杀戮期间拍摄的。一旦进入这座建筑物，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修正主义者对这座建筑如此得意。墙上和地板上有明显的痕迹，那里的墙显然被推倒了。地板上有同样明显的洞，早先是盥洗室。我们坚持认为，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巨大的空房间，这个房间曾经有五个房间，包括一个浴室。然而，这座建筑确实有一些似乎是犯罪用途的证据。天花板上有四个洞，通向屋顶，那里有四个小烟囱。据说，奇克隆晶体通过这四个孔掉落。事实上，似乎没有其他的解释。这些洞能证明是释放杀人毒气吗？过去，修正主义者声称这些小洞是集中营被解放以后被添加上去的。里面的墙被推倒，浴室设施也被拆除了，让房间看起来像个毒气室。让我们重新开始讨论这栋建筑。这是一个火化室、毒气室，但这是否是重新修建的呢？还是这就是本来的样子，本来的原本的面目？这是一个原本的部分。原本的？哦，是原来的样子吗？最初，奇克隆是从这个烟囱扔进来的。后来，一位高级官员证实了屋顶上的洞是在战后建造的。那些是天花板上原来的洞吗？不，他们重新修建的。是的。好吧。战后，是的。弗朗西克·派珀博士，资深博物馆主，也是奥斯威辛国家博物馆的档案主管。他在镜头前向大卫·科尔承认，所谓的克里马一号，也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杀人毒气室，实际上是苏联在战后捏造的，是斯大林的直接命令的。这包括假烟囱，他甚至和火化室都没有连在一起。这是1944年9月盟军航拍的奥斯威辛比克瑙。驶来的火车载着命运已经注定的囚犯，成千上万的囚犯会被赶下火车，在整个集中营众目睽睽之下被扔进这两个毒气室之一。这是一个集中营里没有人会错过的奇观，他们会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走进那些大楼却没人出来，这些是谁都看得见的毒气室。事实上，当这些航拍照片在70年代末发布时，这些照片和许多所谓的目击者说的纳粹是如何试图掩盖比克瑙毒气室的说法相矛盾。另一个问题是，毒气室里有奇克隆残留吗？知道氰化物气体实际上会留下残留物吗？对奥斯威辛的毒气室进行的法医检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取证人员从比克瑙的四个毒气室取了样本，在主集中营的那个取出了对照样本。我们知道其中一个消毒室确实使用了奇克隆，毒气室的样本几乎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痕迹，而消毒样本则完全超出了正常比例。1990年克拉科夫法医研究所决定进行他们自己的法医鉴定，看看他们能否反驳弗雷德·洛伊特的结论。他们自己的测试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1988年在加拿大奔斯特 兹德尔面临否认大屠杀的第二次庭审。他聘请了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洛伊特，他是法庭认证的毒气处决技术专家。那是在他秘密进行了科学实验之后，实验是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的。回国后，他在《勒谢尔报告》中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我去之前告诉过赞德尔先生和他的辩护团队，如果我真的找到了执行死刑的设施，问题不仅仅是这些设施是否支持大规模处死的观点，还包括这些设施是否支持毒气室大规模处决的观点。我将在我的报告中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这就是我在法庭上作证时所要证明的。除了那些样本，还有什么能说服你相信这些设施不可能被当作大规模处决设备来使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毒气室的门一定是密封的，不能有窗户，可以让毒气进来，也可以让毒气出去。如果那些操作设施的人没有被毒气毒死的话，在被处决的犯人死亡的同时，他们肯定会被炸成碎片。当气体从开关中爆炸时，灯泡的热量，或者毒气体靠近并进入火化炉，我们说的是砖混建筑，没有暖气，无防爆照明，无密封门，在某些情况下根本没有门，火化场离得很近或者紧挨着设施。我的意思是，想想都很可笑。这些设施有可能被用作毒气室，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目击证人。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报告，没有人能够给出精确的描述，告诉我们是怎样用毒气杀死犯人的。总而言之，就是没有目击证人，因为根本就没有用毒气杀过人。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件事放在历史的角度来看。你看，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时代，旧苏联已经解体，现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可以接受，其他人也一样，揭露共产主义国家的邪恶，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远超一般的军事盟友，他们的反纳粹宣传很容易被其他盟国接受，因为这样的宣传满足了盟国所有的需求。重点是，作为胜利者，苏联人不得不把他们的宣传当作历史事实写进历史书里。以我们现在的事后诸葛亮和对斯大林专制的了解，以及克格勃歪曲和欺骗的历史，以及在波兰的其他集中营，贝尔采茨、切尔姆诺、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我们不得不绝大部分都依赖于苏联人提供的信息。奥斯威辛死亡人数的上升和下降，在克拉科夫对奥斯威辛集中营主要罪犯的审判在波兰法庭上结束了。1945年30万人死亡，总共有近30万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400万饱受蹂躏死于此纳粹的手上。杀人犯时间段为1940年至1945年之间，1948至400万，1989至150万，大约150万。男人、女人和孩子，主要是犹太人，来自欧洲不同的国家。奥斯威辛比克瑙1940至1945，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大幅减少了250万人，但总死亡人数仍为600万。1915至2013年600万媒体史，600万犹太人，600万灵魂，600万犹太人，欧洲大屠杀，令人恐怖的600万。皮尔斯·摩根金夜秀2013，我相信一个不争的事实，600万犹太人在战争中被阿道夫·希特勒纳粹杀害。我只是问你，作为伊朗总统，作为学者，你相信600万犹太人被纳粹杀害吗？六，或者你认为这不是真的？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谈话引起了国际骚动。他说，所谓的大屠杀是为了保护以色列而编造渲染的谎言。大卫·科尔在1994年参加了菲尔·多纳修的脱口秀后就销声匿迹了。 那是在收到犹太极端分子的几次死亡威胁后发生的。他最近于2013年从藏身之处现身。1988年，恩斯特·兹德尔在加拿大被判有罪，并被判处9个月监禁。那是在法院驳回了勒切尔的证词之后。后来，恩斯特·兹德尔在加拿大监狱单独被监禁了2年2，然后被驱逐到德国接受审判。弗雷德·洛伊特要求对大屠杀进行科学联合调查，联合调查从未发生过。相反，他成了犹太极端分子的目标，他的事业也毁了。自其发表以来，洛伊特报告赢得了在大屠杀修正主义的世界里具有的传奇地位，否认大屠杀是一种刑事犯罪，在几个欧洲国家可以被判处监禁。大屠杀是历史上唯有法律强制规定的事件。著名政治犯。1998，瑞士法院15个月监禁。1998，瑞士法院监禁12个月。2000，加斯顿·阿曼德·阿莫德鲁兹瑞士法庭1年监禁。2006，大卫·欧文奥地利宫廷1年监禁。2006，德国鲁道夫德国宫廷2年半监禁。2007，恩斯特·兹恩德尔德国法庭5年监禁。2008，沃尔夫冈奥地利宫廷6年监禁。2008，谢尔维亚·斯托尔兹德国法庭3年半监禁。2009，霍斯特·马勒德国法庭5年监禁。2009，德克·齐默尔曼德国法庭9个月监禁。但我不认为600万犹太人被毒气毒死。现在我请你千万小心，否认大屠杀在德国是违法的。如果这儿有一个德国人或者德国政府的人，在我离开德国之前，你就可以把我扔进监狱。我希望那不是你的本意。2009，理查德·威廉姆森主教被德国法院罚款1.2万欧元。待续。第22部分。阿道夫·希特勒最伟大的故事。1945年8月9日，日本长崎。10天前，死亡之海。在向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被2枚鱼雷击中。鱼雷是从日本潜艇发射的。这艘载有1197名船员的船在12分钟内就沉没了。据估计，最初有300名水手丧生。他们是幸运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恐惧万分的水手们又冷又饿又渴。许多人无法抗拒喝海水的诱惑。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呕吐和产生幻觉，而且最终会在不到6小时内丧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航母迟迟不到，而美国官员仍然不知道船员的困境。这场悲剧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大的海难。第四天，在最初的鱼雷袭击中幸存的近900人中，只有317人从鲨鱼出没的水域获救。查尔斯·麦维上尉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但后来被军事法庭判有罪，罪名是危害舰只，这是1945年11月政府企图掩盖军方错误的行为。多年来，他一直被来自其他船员家属的骚扰电话所困扰，不堪重负，他于1968年自杀。美国国会于2000年10月撤销了对查尔斯上尉所有的指控。轰炸长崎6天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战胜国正在按照自己的体系塑造欧洲。波兰是侵略者入侵俄国的必经之路，这让斯大林十分困扰。波兰东部已被苏联吞并。作为补偿，盟军将整个国家向西转移，给予波兰德国的东部领土。德国人被驱逐出了苏联地区，来自欧洲各地的大约1200万德国人被驱逐出他们居住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今天这被称为种族清洗，然后盟军称之为人口转移。英国人帮助把德国人赶了出去。盟国劫掠德国工厂的机器，掠夺德国的发明。 这些发明比盟国的技术超前50年甚至更久。在阿道夫、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短短12年里，德国已成为许多领域的世界领先者，医学、科学和技术。这是对国家智慧产权的最大盗窃。单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专利文件就重达1554吨，全部被搜集送往美国。协约国已决定德国应赔偿他们的战争损失。德国人民被迫帮助俄国人夺取工业资源，不仅仅是机器，成千上万的专业人士和科学家被绑架并被带到苏联。德国科技的奇迹，这一部分内容很精彩，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内容。沃纳·冯·布劳恩，德国著名的火箭科学家。小心，恰克，睁大眼睛。11点休息，11点休息。飞机9点飞来，10点半开始。来了，10点30分上还是下。副时期在3点钟方向失控。快点，伙计们，从飞机上下来。快弹射。有一个，他从炸弹舱出来了。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鬼东西？越过我们就像我们站着不动一样。蓝队队长到小组，升天了。2点钟经过。这是什么鬼东西？这就是梅塞施密特262，世界上第一架可操作的喷气式战斗机。它的飞行速度比我们最快的战斗机还要快150英里。一起飞，起落架就被丢弃了。飞机表现出惊人的爬升速度。后来，迪特马尔被拉升到了海拔高度。以节省燃料，此时的时速是623英里。轻轻松松地打破了现有的世界飞行记录。汉娜·赖奇也试飞了一架早期的模型机。从莱奇菲尔德的梅塞施密特机场起飞。后来他驾驶了一种更强大的飞机型号。现在取名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只能告诉你，就像雷声划过天空，就像骑在炮弹上。回形针行动，美国追捕希特勒手下的科学家。到1945年6月中旬，1000名前纳粹科学家，负责德国的各种武器计划，已经被匆忙转移到安全的美军控制区。在那里，他们可以避免被任何人起诉。俄罗斯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对此义愤填膺。我们打败了纳粹，我们占领了柏林和佩内明德，但是美国人得到了火箭工程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更重要的是，超过100架二正飞往美国，成为特殊使命二行动。美国人盗窃了二研发小组，而且很多装备都是在俄罗斯人眼皮底下偷走的。胜利者收获战利品，失败者接受惩罚。尽管战争已经结束，欧洲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一个暴力和危险的地方。许多人到处报复轴心国的士兵和德国人，尤其是那些知名的纳粹通敌者。中欧又回到了黑暗时代。法国，这是一块没有法律、收容和宽恕的土地。捷克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士兵被殴打致死，他们尸体被万人唾弃。待续，第23部分，阿道夫·希特勒从未被讲述过的最伟大的故事。苏联在二战中俘虏了700万人妻，其中一半以上是德国人。1953年，匹兹堡报的一篇文章承认，280万被苏联俘虏的德国战俘死亡，还有70万人是奴隶，只有大约2万名被关押在苏联的德国战俘，后来被遣返回德国。最后的幸存者们直到1955年才被释放，因此估计有348万名德国战俘在被苏联囚禁期间死亡，110万德国战俘在俄罗斯失踪。 1955年，德国卧陈哨，亨氏克鲁格，他们的战争结束了，但是战俘们回到了被盟国占领、分裂和去纳粹化的德国。盟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吸取了教训，纳粹党及其官方标志万字被严厉禁止，学校教师全部被替换，国家社会主义的书籍和文件被烧毁或被没收。与此同时，战争审判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妖魔化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层，使德国人民失去民族性。这一次，和平条约将不复存在。德国维持被占领状态，整个二战历史话语权也都掌握在胜利者的外国人手里，盟国。前国家社会主义者被描绘成邪恶的纳粹。媒体，以后电视纪录片和好莱坞电影，都是妖魔化纳粹的帮凶。在德国，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是禁忌词。那些在暗中仍然崇拜元首的人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暗号“美国”来取代对希特勒的称呼，叫做希格尔·阿道夫。这一点被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媳妇温妮·弗雷德·瓦格纳所证实。我们这些老国家社会主义者在战后为希特勒起了一个化名，因为你不能在公共场合谈论他。如果你想谈论他，我们叫他。在德语中，这是我们神佑的阿道夫的意思。1945年5月8日，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签署了投降书。然而，该投降书并没有被新任命的第三帝国元首海军上将卡尔多尼兹所签署。因此，在法律上，德国作为一个国家，二战后并没有投降。这意味着由苏联建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由西方建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这两个德国都是建立在一个现有的主权国家之上的。1961年，在苏联和西方关系紧张多年之后，苏联控制的东欧关闭了边境，给柏林人民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1961年，柏林数百万人生活在共产主义占领区的德国人被禁止前往西方旅行，这些限制和其他约束被称为铁幕。东德傀儡政府修建了柏林墙，随后切断了1900万德国人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许多人不顾一切地冒着生命危险到达西柏林。1989年，随着苏联共产主义的土崩瓦解，许多东欧人前往西方大使馆寻求庇护。经过28年的分裂，东德当局被要求开放边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突然来自东德的一个惊人的消息，东德当局已经说了，从本质上讲，柏林墙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1989年11月9日，东德为了禁锢人民于1961年修建的柏林墙被所有想离开东德的人民拆除了。